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0月13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疫情爆发前后历经939天，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台湾边境解封的第一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不眠不休持续的看顾着疫情的发展，不过呢，柯文哲眼中他说什么，他说民进党是吃香喝辣，他说民进党抗中保台真正的目的是要保住他们吃香喝辣的权利，抹黑别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高尚，抗中保台是为了要让中共这个流氓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柯文哲他的解读总是跟人家不一样，今天柯文哲他出席了新党议员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他跟谁站在一起？他跟统派的洪秀柱同台，这样的活动我们还可以观察的是蓝白是不是偷偷的正在合作，滔滔啊眉来眼去。我们要看齁，蓝白如果要合的话，那代表说有同党同志是要被牺牲的，他是要踩在同志的身上才能够成就自己吗？那么气山山保双安到底能不能够操作成功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昔日高虹安他冷嘲热讽韩国瑜，如今叫这一些韩粉又怎么挺得下去呢？而今天我们也要来看的是出走国民党脱党参选的苗栗县议长中东锦，他要选县长，他强调说自己是庶民跟政党要角的对决。不过我们今天我们要揭开的是中东锦他钱跟权之间的潘朵拉的盒子。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财经系助理教授许维志。 贵阳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民进党立委许志杰。 贵阳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晓老师。 贵阳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贵阳大家平安。 接着欢迎前台中市新闻局长卓冠廷。 贵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讨论有关于苗栗的部分，还有苗栗县议员曾文学会加入讨论。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韩粉对高虹安的仇恨值究竟是高还是低，如果唤醒记忆之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2019年的高虹安他是怎么样去杀韩国瑜的，很多韩粉那时候告金马吼一个没给几啦，但是挺韩大将名嘴陈辉文他挥之不去，他再呛高虹安。我们一起来看。 社会上呢，对于这样子一个大量的抹黑造谣、操控媒体、操控社群这样子的一个民进党的作为，其实实质上真的有很多的人看不下去，所以有很多的市民唾弃这样的负面选举，进而希望我们的新竹市政府未来的这个选举呢，并不是一个从比较会负面选举的人当选。所以我想，在不管是说其他的政党用这样子一个转而支持我的这样子一个现象来说，其实大家都是希望，真的是希望有能力，或者是说能够去对抗这样子的一个恶势力的人能够当选。我想林根仁跟吴子嘉的事情目前已经是到了这个司法相关的程序，那我想其实林根仁候选人也不需要说好像为了要博取声量硬要把不相关的高虹安扯进来这个事件，我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林根仁候选人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那就欢迎跟吴子嘉的法律的这个程序上面来捍卫他的清白。 好，我们刚刚听的是高虹安他针对相关事件他的回应，他说没有被打倒会继续走下去，他在干嘛？他在行诉的就是我现在还是一个被害人的角色，可是他忘记的是新竹妈妈是怎么样被霸凌的。然后我们还要看的是因为陈辉文为什么跳出来，已经这样是看不下去，他发现怎么这一些韩粉对于高虹安是始终的，他就硬起啊，你知不？于是呢，他跳出来大声疾呼，告诉大家说：“不要被高虹安给骗了！我拜托大家，我也不是要挺林根仁，我也不是要挺沈慧虹，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不要挺高虹安。”那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这个表达呢？我们在讲其实有一些韩粉呐，瑞德哥、喜安他们认知当中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比方同情票也好什么就会溢注到高虹安的身上去。可是辉文大声疾呼，你怎么样来看？ 事实上陈辉文呢，他在这个那么2020年的总统大选里面呢，他是支持韩国瑜的。那么他长期在这个广播节目呢，那么几乎批民进党也是不遗余力。不过那么国民党呢，事实上呢，在吴敦义不是颁了那个所谓的荣誉奖状给了这个郭台铭了以后，那么赢回郭台铭了以后，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郭台铭曾经跟韩国瑜啊，那么精神道德喊话， 意思就是这一次浪浪大哥。然后呢紧接而来说来也蛮好玩的。为什么呢？照理来讲呢，那么我们啊在这个批评韩国瑜啦，批评谁啦，我们有我们一再的立场嘛。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政论节目呢，就突然间大举的开始那个等于说把这个郭台铭的政绩啦，对不对齁，小故事啦等等啦。那通常这种节目呢也会把韩国瑜噼里啪啦的打一顿就对了。那么高虹安因为他自己本身就自诩为这个郭台铭的子弟兵嘛。如果我觉得有时候啊那个人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我说的是柯文哲啊。为什么呢？事实上高虹安的背后只有一个老板，他的老板就是郭台铭。他背后永远没有两个老板，那个两个老板另外那个柯文哲是自己幻想是老板，你不过是一个台湾民众党的一个党主席等等嘛，党主席随时会下台，然后台北市这个市长这个职务12月25号下台一鞠躬就 GG，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源了。那么事实上呢，当时因为打两边在相争这个争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嘛，陈辉文讲的是对的，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让自己的这个老板啊出现嘛，所以两边相砍到已经老会老底的地方齁。所以后来啊，那么韩国瑜打败了这个郭台铭。各位记不记得当时有一家现在已经没有在这个我们有线频道的电视台啊，我还特别把它截图。这证明了，这个结果证明了中华民国不能花钱买。哎呀，记得吗？你们可能都忘了，我要截图，你知道吗？那个标题就是做这个样子的。韩粉跟郭粉之间厮杀的之激烈啊，郭台铭愤恨之余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在他内心世界里面呢，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有多大。那当时高虹安的这个力挺啊郭台铭啊打击然后韩国瑜，那很多人可能现在忘记了。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陈慧文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也曾经那么支持的这个韩国瑜，说如果你真的是韩粉，你怎么去挺一个也不过区区两三年前这样对待韩国瑜跟这样对待韩粉的人，你知道吗？他就是要呼喊起你的这个记忆了。那么最近有一些事情上面，我觉得辉文以前是我在自由时报的部下啊，就是记者就对了。那么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他敢爱敢恨，我支持谁我恨谁我讨厌谁，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不管你，他也批评过这个蒋万安啊。那么我们对事不对人啊。那么针对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啊，那么陈辉文讲的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高虹安确实在当时啊，为了他自己的老板啊郭台铭，然后跟这个韩国瑜跟韩粉之间有这么一段的过去。那现在就看看那么韩粉是不是能够接受。很简单嘛，因为你没有发现一件事吗？那么高虹安把自己塑造成好像是被害人一样，但是真正的被害人，刚刚这个贵雅讲到了，新竹妈妈有人声援她吗？新竹妈妈后来换了一个这个英文字的名字， 冰冰啊。 我那天还特别去给她留言，我说我不带蓝绿的，就是新竹妈妈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加油，这样就好了。我觉得每个人台湾人都是这样。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你去说你想说的话，这是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嘛，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威胁。请问一下，高虹安跟他的团队有出来声援过这个新竹妈妈吗？ 没有啊。 有替他讲话吗？ 他还说什么是敌对阵营的自导自演啊， 还有什么做贼的反做贼之类的嘛。那么如果他只是一个网络上面被霸凌的被害人，为什么你不替他讲话？为什么你不替他讲话？高虹安事实上呢，不是因为他的学历，不是因为他自己那个要调侃林志坚的中华大学夜间部一连串的失言，一连串的还有，请问一下，高虹安身兼民众党新竹市党部主委，你们门口那个路霸啊，后来证实是路霸也被拆了嘛？ 对， 你们出来道个歉嘛？你出来道个歉，你那时候在媒体问的时候，你也是讲说是因为这个，等于说那个是这个要去问房东嘛？所以从这些种种的事情看起来，高虹安始终不认错，他始终认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只要我民调高，我就可以不要认错。 刚瑞德哥说齁，高虹安没有两个老板，只有一个老板。 没错。 可是呢，因为他已经齁有点像是把女儿嫁出去啦齁，但是他还是有娘家婆家的这种概念。 没错。 我诠释先这样啦齁。那因为他现在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嘛。 为什么郭董会送去民众党，然后呢在这个不分区里立委当中齁给他一个这个安排，而且最后的确是安全名单当中就已经就上了，变成是不分区立委齁。来维志哥我给你请稿齁。来我们这边看到齁有一些粉专啊他们就去挖说那高虹安过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到底讲了什么样的话，是怎么样去杀韩国瑜的齁。来我们来看这边哦，这镜面上高虹安在这边嘛，他上节目他去讲什么，觉得韩国瑜的品德操守没有比较好，然后呢在我们新台湾加油他说舍得了高雄结果舍不得农舍、哦、还有他在讲说什么我们这个标题上面在讲的是说哦，这个有人在戳郭台铭花大钱啊、哦、然后被产电含现金，就是说韩国瑜你自己的政治现金的账搞不清楚嘛齁，以及他讲说啊韩国瑜呢中间选民齁一直改起了他成为笑柄，所以呢他很难翻转，过不了关，月底恐怕就要黄金交叉了。那也就是说呢从头到尾他上节目在干嘛，他就是在修理韩国瑜，他以修理韩国瑜为了要帮自己的真正的老板郭台铭嘛，可是最后齁因为他就是嫁到这个民众党去，跟他当初付出的这些有没有关联性？ 当然有关联，因为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也在选立、嗯、他们也在选立委，只不过是民众党没有选到那个区域立委、嗯、 对， 所以他们得到的是那个政党的票，对，所以在五席那个不分区嘛。来回想到2019七月份的那个礼拜，七月份应该是第二周开始，这个国民党他们的党内初选，其实民进党那个时候我们在小英之友会有参与这个辅选、哦、就是帮忙小英这边，结果呢这个听到一些来自国民党的讯息里面，就听到说，哎，民进党反而比较担心的是郭台铭当选，是靠反而郭台铭。 如果他出现的话， 我还胆子较大条、嗯，因为伊的钱免惊嘛。过两岸讲起来，这个郭台铭跟韩国有一个最大好处，跟中国都有关联性嘛。但是算一算，韩国瑜靠不怕，因为韩国瑜可以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当时民进党那时候第一周就知道韩国瑜过关啊。 嗯， 好，那么刚才那个提到他是上，我们就站在他坐到这个位置嘛， 嗯， 他当时上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他这位当时9月份距离1月11号的那个选举大概剩下三四个月，所以他要帮自己的党做一个这个声量的一个 要立战功啊，啊 当然啦、啊、这东西啊你说好，你刚不提到说他已经嫁到民众党，这齁我们选举有一个叫做筹码换筹码，就像之前大家讨论的高虹安不是去台中找我们卢秀燕市长， 嗯， 当然一般人也会讲说应该是高虹安比较需要卢秀燕，卢秀燕比较不需要高虹安，但是台中有11个就一样状况来了，他们也要母鸡带小鸡啊，我们台中民众党没有母鸡，母鸡干脆得去挖啥，去挖卢秀燕啊， 嗯， 所以高虹安你看他要犯的状况里面，他在骂这个韩粉，骂这个韩国瑜里面齁，当年在那个状况你记不得我们媒体前面黄光芹这个前辈，我们黄姐姐我还帮他买好几百本去送，欸来，你还不知道了韩国语来对哦，韩国语来对做青菜哦，来眷村混混啦、啊、然后他说喜欢看女生的小美腿啦齁、哦、还要去恐吓同学，诶这样这些东西啊先比方说起来对的我你该来给病人。所以当时韩粉在这个我们台中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全台湾的状况里面，就是西中下来的深蓝的之外，因为他是眷村出身嘛，那眷村出身又跟这个蒋万安的这个所谓的精英出身又不太一样。但是韩国瑜齁很怪，最近不是出来吗？ 对。 我刚刚齁这个因为这个陈辉文他要打他原因是北宋黑习主嘛齁。但是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是啊竞品在这边最好的齁，直接问竞品比较快。韩国瑜去帮你服务选跟朱立伦去帮你服务选，你认为谁帮你站台效果比较好？我不是讲效果、啊。 那当然韩国瑜还用问。 对啊。 不是因为竞品只是要选议员而已，如果竞品要选市长他可能有不同的考量。 我们现在台中、啊、我们中南部的所有。 你我现在是议员，因为他现在就是问我现在这件事、啊、我直接可以跟你讲，我毫不考虑朱立伦不用了，韩国瑜。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朱立伦算了没关系，我也不会想要。 那回答就跟我问台中的一模一样。一共偶尔那个朱主席摸摸来。 他很忙啦，我也没空找他啦，大家都没空就不用浪费。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好，大家好，那个小车无论咩咩新闻哦，你不用做你哦，啊马明哥你来。所以韩国瑜最近的动作又来了，所以这个动作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有陈慧文这个前辈他愿意来炒这个局哈、 嗯， 因为这一次里面民进党的主要对象就是打这个高虹安嘛，那么在苗栗里面的对象就是打这个中东 锦， 好，所以这两个很像，因为这两边苗栗县跟岛新竹市的国民党的候选都很弱， 对， 都很弱嘛， 嗯， 所以民众党将来筹码换筹码，所以以高虹安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讲， 因为他觉得说，像你刚刚不提到说这个气三三保双安，嗯，这个逻辑是对的呢， 嗯， 因为我今天看到洪秀柱在跟那个柯文哲的互动吼，嗯，哇，这个是两岸一家亲的一个感觉都回来了，所以加上以台北市的民进党基本牌、绿营的基本牌基本上是不会掉嘛，所以会气保应该是蓝的这些嘛，所以说跟各位报告一下，高宏安在后面吼，我小小结论了吼。高雄啊，伊甲他选举，甲两个结果尔，这里是会调，这里袂调。 伊若会调，选举拢嘛是会调， 袂调。伊若控退选啊，伊若控退选了，好，公投对，会调。伊后边头家其实还是两个啦，就是郭台铭跟到这个，哎，不调向诶，过来袂调，袂调，但是较大调啊，袂调，整个民众党可能也是我们绿的希望的过去，你白色的样怎么拢木木诶，拢卖不差吧？ 泡沫化就消灭、 哦，他就整个政治生命告一段落的。所以说，高雄立即把毛毛选个小白了，因为。我们匪逃匪里面，你要讲匪逃匪，匪逃里面讲到什么？谦卑自持这四个字，你都没有学习到。 好，来我们来看哈，辉文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听他原音重现，他喝天了哈。而且他不是只有我们昨天播的片段哦，他在昨天晚上直播又再来一次哈。他说：“你们邓三面两弄 S I， 但是我劝你们不要投高虹安。”那高虹安究竟说了什么话？我们也来原音重现，一起来看。 什么大数据专家，大数据你个叉叉，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是大数据专家，那你发布这个调和式民调为什么大家都没听过？如果它真的是一个理论，它真的是一个研究方法的话，应该是说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有学过，这样才对嘛，怎么可能只有你知道呢？怎么可能是你发明的呢？你在这个学术界没有这个地位啊，你的论文都被人家质疑有问题的。高虹安没有那么有名。2019年高虹安这么青涩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要选，他没想到他那个时候他都不晓得他会当立委啊。那我问你齁，柯文哲的民众党为什么不分区立委会有高虹安？柯文哲你能交代吗？还是郭台铭你要交代一下，为什么郭台铭的子弟兵会寄生在柯文哲的民众党当立委？为什么？好，这个我就不要再讲了，讲了要跑法院了。我也没证据啊，但是我很怀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安排我去当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为什么郭台铭？你去看柯文哲的部分区立委名单，一大堆财团呐。所以柯文哲后来他的市长办公室不是有财团的什么什么什么富二代啊、富三代跑去实习突锤的事情有没有？柯文哲跟财团的关系很干净吗？你不是说财团都拿刀叉吃人肉吗？那你自己呢？ 我们是反过来，是今天看到韩国瑜先生输了11分、那今天身为郭台铭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你应该去请韩国瑜啊，让他继续赢下去啊，然后说你们，所以我脱党我走了， 那 你不要管我的正当性。 为什么所有的蓝营立委或者是蓝营的一些基层高层都有这样的声音，觉得说郭台铭先生出来，他其实可以把韩国瑜这个劣势给挽回掉？今天我们去看，我们去看支持者的结构嘛， 不是一致的标准在解释诚信的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我觉得， 不是吗？ 我觉得今天话说到太满，这个我觉得政治人物很多，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所以我看这个政治人物，我也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 所以政治人物都可以不要有诚信啊，没有关系 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检讨的是，为什么苏贞昌、马英九，我们真的列出来，可能十个指头都列不出来，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别人没有诚信，说我也可以跟着没有诚信。 没有，义福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政治人物现在都是全民在。检视的问题，那是我回到这边来讲，如果今天你是郭台铭，你看到今天我一个半月不做声响，我今天看到韩国瑜市长他自己民调在自己自爆这么多的爆未爆弹还是已爆弹，全部造成了这个民调已经差距到第五局输了11分哎、那你是郭台铭，你想不想出来选？你该不该出来选？你会不会出来选？所有国民党的人都来告诉他，你不要摇头，因为所有国民党 那所有国民党用词精准一点。 哦，战斗指数破表有没有？噼里啪噼里啪，连珠炮就像是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一路扫过去哈，很丢。义父哥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跟他这样子的这个交锋哈。那我们来看了哈，当这一些回忆哈，2019阿萨当警啊嘛哈，那回忆又再上心头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是林根仁选新竹市长的社群后援会里面的成员有392个人，那可以看到哈，针对就是高虹安相关的议题哈，他们回应是说什么啊，曾博士、贾博士都很可怕，林根仁呢头脑比较正常哈，如果投林根仁的话，然后他说那个叫做不安好心呐、啊。 这边也有PO出一个齁，是2019年12月16号当时高虹安在讲说啊韩粉都是怎么样的僵尸账号的内容。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齁，因为在这边的回响其实蛮多的齁，还有讲说齁，新竹要找出高虹安过去的这一些历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希望蓝营能够看清楚。然后呢特别转传的就是徽文的大声疾呼。我又想到一首歌，但今天就不唱了啦。我想到的是张学友的《回头太难》。那回头会不会太难呢？来请教静平哥。 回头本来就太难，因为他自己说过了，刚刚其实你也播了那个画面。我认为高虹安当时坐在了这个摄影棚和这个位置里面，他自己讲过的，其实在三年前的确在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候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这个凿战非常的这个激烈，在国民党争取这一张代表参赛总统大选的门票，当然最后结果是韩国瑜嘛，然后韩国瑜最后总统大选也的确输了，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郭台铭先生的两个爱将，一个是高虹安，一个就是刘幼彤，那不遗余力的在帮郭董这个辩护，我是真的是记得非常的这个明确了。然后尤其是高虹安当时在这个还没有，因为这个民众党那时候在当年的年底，2019年年底下半年才这个等于是要提出不分区这个政党的这个他的一个政党票不分区立委名单，然后才后来这个郭董的推荐，然后高虹安挤入这个里面，然后中间当 然你没有交锋过。 我只有在年代有一次碰到他，在友台的时候有碰到他。 那我问的是说齁，现在新竹的选情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林根仁他的民调是偏弱的嘛。 对，但是他是老实人。 本来已经嘛得三名。 我也会，如果是我在新竹市民，我会投 给他。这一些本来国民党的支持者，本来韩粉的这一群人，知道高虹安过去是这样子的讲话之后，他们会不会改变那个相关的意向？ 我相信多少有一点点，但是那个数字多少很难讲，但是不会很多，我觉得不会。 因为他从这个礼拜会开始慢慢的发酵。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过去批韩国瑜批得很凶。我也知道，当然像你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是要唤起大家的记忆。你看高虹安当时是怎么对待韩国瑜，韩粉你要跟这个陈威文一样，要跟狮子丸一样哦，不要这个上高虹安的当。OK, 我没有意见。那对于高虹安的仇恨值，如果是建立在这个他曾经批判过韩国瑜，他帮这个郭台铭各为其主嘛，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因为的确两三年前我在友台有一次碰过他，之后就没有再碰过他，我几乎没再有跟他同台的机会。他的确是批韩批得很凶，然后也批李佳芬。那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翻出来唤起大家的回忆，我觉得 OK, 但是洪卫兵他一定会去 fighting 嘛，洪卫兵也不见得等于韩粉。那也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连我自己也有时候回去我的自己的脸书网络还有我的 LINE 也会有红卫兵跑来叫嚣啊，说我上干嘛上你们节目，然后去批评这个批高虹安。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姑且不管看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不小心转到尤其是韩粉，那看到了这个节目，你如果想起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不是要像陈辉文先生，陈辉文大哥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媒体前辈，以前我跟这个陈辉文和这个我们王瑞德大哥都一起跑过社会新闻。那当陈慧文讲出这一个点的时候，不管你同不同意哦，认为说高虹安以前你怎么对人家，你现在其实就是出来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从政的出来江湖飘啊，哪有不挨刀的，那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你以前讲过，就像刚刚桂雅问我说会不会回头太难，我当时说很难啊，因为你讲过了，你骂韩国瑜，然后你也骂李佳芬，这种记忆如果在韩粉的心中它是一种创伤，只是伤口又被撕开在这个节骨眼你要选举的时候。但我只请大家记得一件事，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你如果是帮韩国，因为韩国已经成为过去三年前的事情了，不要再韩国瑜，不要再韩粉，理性的思考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掉落韩国瑜是会情绪性的，情绪性的就会有复仇的意味，复仇者联盟，我们也不是要做复仇者联盟，但为什么我提醒大家理性的思考，如果你要从这个陈慧文那边就是情绪性的思考，理性的话就是最近我们在讨论的议题，他有没有公器私用，他有没有占国家的便宜，他有没有拿支策会的钱，不要红卫兵跑来我的这个脸书，跑来我的这个 LINE 说，哎呀，支策会是怎么样？政府管不到他，屁啦，政府管不到他，他执行长干嘛到立法院去备询啦？他是鬼吗？七月半已经过了两个月了，他在那边是干什么的？还是人形立牌？他就有权利义务接受立法院国会议员的监督。你问许志杰委员嘛？我不是立委委员，可以告诉你嘛？所以支策会有没有政府的资金？有嘛？那他说你专案补助在里面，专案补助拿了，我们不懂，我没有念过博士，我也没出国过，我不知道专案补助可以怎样。但是我看到你到美国，从北玩到东，从北玩到南，从东岸玩到西岸， 玩得那么爽歪歪的、我说相对的剥夺感是有多少人年轻学子要出国不能出国，所以我说理性的思考，对不起我比较凶悍一点，理性思考，高虹安你有没有拿国家的钱，你有没有弄个经费，你有没有用那个名义出国，然后拿这样的钱去做你完成博士学位的事情，然后吃干抹净的想好想满用满了之后还拿到这个到香港去龙华厂到深圳冠廷都翻了那本书给大家看啊、我就讲这是你走过的事实啊，理性思考就这一点。我最讨厌贪小便宜公器私用，占人家便宜，占国家便宜，还死不认错，还一副自己觉得是一个被害者，还是觉得自己很伟大，那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今天去民间企业跳槽，我没意见，民间企业那个老板能够接受你，我没话讲。你出来选择公司，你就要接受检验，讲什么那么多五四三啊，然后 找一大堆红卫兵或支持你的人都是白痴。 好，今天静平哥是非常激动的，但是我觉得齁、他这样的气场应该要维持，因为他讲的都是对的，他的论述是 OK 的。林根人齁、要选这个现在的议员嘛齁、要选市长的人，你应该爱邀请黄静平去给你站台，齁、去给你站台，那个会很有效果齁、会帮你把这个从第三名齁、慢慢的往上爬，是有机会一搏的啦。 这比十个卢秀燕都有用啊，那个气势那个气场。 齁、这个、 林根人学的你 是老实人啊、说真的啦。 好，来我先让宇韶老师再做回应。 我跟静平兄同台这么久了，虽然他刚才呢基本上义愤填膺了，但是我相信这是超越蓝绿的立场、抄袭监督有没有自肥，这是简单的是非问题嘛？高雄到现在狗戏杀歪楼到哪里去了？刚才放的这些啊，这个高虹安过去的这一个呢，在本节目的画面，我几乎都有参与嘛，所以呢，我应该有几句，应该有些立场，讲几句我的观察，也顺着呢静平兄所谓的理性啊。我认为在柯文哲跟高虹安眼中哦，政治上跟政坛上哦，不需要朋友，也没有所谓永远的敌人跟朋友，因为不需要核心思想嘛， 因为是利益的结合嘛， 对对对，也不需要什么纯真的灵魂嘛，只要选票跟利益，而且选票跟利益是当下的，不是长远的，所以呢，这些人觉得我最聪明的，别人呢都是可被利用的笨蛋或是工具。还有呢，把所有的观众、把所有的旁观者当成是失忆症或是健忘。简单讲，三年的事情大家都没记了啦。哦，那个时候呢，我骂韩国瑜、骂韩粉，我果不离疆啦，我是帮郭台铭啦，振振有词。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之外，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一、诚信；二、立场要一致嘛。静平兄挺国民党，立场前后是一致的。叶仁之啊，每次都最喜欢跟我抱怨说：“哎、拜托，三年前我是怎么站高虹安的？我的立场有变过吗？”虽然那时候呢，我是韩国瑜的发言人，本党有本党的党章，有本党自己的规范嘛。你骂我韩国瑜，骂我骂这个韩粉，那我是韩国瑜的发言人，我当然含恨回去。三年来，叶仁之跟我讲都一样啊。那很好笑的地方是什么？这边有我们徐委员，这边有静平议员，还有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议员的候选人卓冠廷。我问大家啦，高虹安啊，或者柯文哲啦，他们从政凭借的是什么？是政策，是选民服务，是所谓的基层扎根？不是的，他们就只有三部曲，只有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我要一五七智商啦，我要学霸啦，我赔多赔啦，我出国拿博士啊。请问除了这个品牌之外还有什么？凭借的是啊，柯粉跟红卫兵拼命党同伐异，出征他人，这有什么？都口号吧。请问高虹安，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你在新竹的政策是什么，你对新竹未来是什么？你只会去打卡当网红，再不然装被害者。所以为什么我的情绪啊，基本上也被静平兄挑逗起来， 作 为挑逗起来哦。因为做一个政治人物还是要讲良心的， 有点怪怪。挑动，挑动， 音量不要动起来 了。一样，挑动跟挑动不一样， 挑动起来 了。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政治人物最基本的那个要求是什么？你已经跨过的那个底线啊，那最后是什么？我每次看高虹安在回应所有问题哦，就是一副啊上对下的口吻。我就是这样讲话啦，要不要听随便你啊。跟谁一模一样？跟柯文哲一模一样啊！ 好，我先让冠廷来回应齁。来，咱来个看， 董事长开讲。高虹安他是不是借着董事长开讲的粉丝见面会，在新竹办了一场很大的，有没有？来，接着呢，谁要去？15号是黄珊珊，22号是蒋万安。那还有一件事情齁，我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林根仁的竞选团队他们不是有去讲说高虹安在那一场新竹的见面会，那你就是发了感谢状吗？你不就是主办吗？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之后，居然吴子嘉寄了一个存证信函要去，要准备说，哦，你如果不怎么样，我们不排除要提告。我有点搞不清楚说是非黑白是为什么也当安内部啊齁。所以呢，林根仁的竞选办公室讲说，啊，你今嘛吴子嘉是什么情形？你这个是不是为特定的这个目的，然后帮高虹安来做一个维事呢？你怎么来看这个状况？ 吴子嘉他的身份是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那有一个网络节目，董事长开讲。我先讲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大家讨论，因为当吴子嘉包括黄伟汉，然后跟一些媒体的大家到新竹，去跟高虹安合体的时候，在这个场子当中去做了一个抹黑的事实。抹黑了谁？抹黑了沈慧虹。 对， 抹黑沈慧虹说：“我在现场爆料，说去跟柯文哲求官嘛。”那这件事情已经事后很清楚了，连吴子嘉自己都承认是被柯文哲骗。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事实，被打脸了。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讲联盟来说的话，吴子嘉跟高虹安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站在一个阵线的，对不对？ 嗯， 就是立场是一致的。那沈慧虹是民进党，立场是不一致。这时候国民党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嘛。国民党对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蒋万安为什么他要在最近的所有的谈话跟发言当中，感觉去帮吴子嘉董事长做缓颊，因为他马上10月20几号就要去上他的直播啊。说真的，我觉得我站在比较也替他缓颊一下的角度，也许是齁先帮他讲讲话，到现场不会那么尴尬了齁，因为如果蒋万安跟着一起骂，可能现场直播会尴尬。 不是不是，他可以不要讲话，因为那个是台北的啊，哦，等于说我是要选台北，那是要选新竹的啊，所以没台北没相关。 这个就是我待会要讲，就是说国民党里面我都有很多脑筋不清楚，这是我替他缓颊开玩笑，但真实情形是干嘛？真实情形是吴子嘉董事长过去这一连串操作已经有迹可循了。我讲一下他吴子嘉董事长干嘛？吴子嘉董事长现在做一件事情啦，他要做讨厌民进党大联盟的教主啊。 陈时中，因为民党政府一定很快来救他。红酒，因为他很爱喝红酒。西瓜。那你讲呢？ 蒋委员不是一句物化人家了哈，在选举用这样物化方式是不好的。 我从来没有对他们做过个人的评价，我们就是救世。 吴志嘉董事长现在做一件事情啦，他要做讨厌民进党大联盟的教主啊，这是一连串的操作。你看第一时间哦，我们在高虹安之前，他先找谁？郑宝清。在郑宝清现场，他的互动方式是什么？他俨然说，哇，郑宝清加赖香伶可以变成是一个另外一支超强的势力，对不对？哦，现场那个人气啊，然后那个直播人数啊，我感觉说可以撼动民进党。他这个事情呢，这一局扣钱感觉没有起来嘛，没有成功，马上往下一局推进，就开始高虹安，然后开始要推翻民进党。那下一波他找了谁？黄珊珊跟蒋万安。所以我说现在吴子嘉董事长他做的事情是他要当这一个反民进党联盟的教主。可是吴子嘉董事长是搞民调的，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实。2022年的年底，现在此时此刻台湾的局势跟四年前2018最大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民进党政府的总统跟整个政府的满意度是四年前的两倍。四年前路上你遇到四个台湾人，大概有一个人满意政府的表现。四年之后，贵啊，现在路上四个人有两个人满意， 就是一半，那就进步啦， 就是都一半，大概在50%左右。 嗯，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的满意度从20几%，四年之后变成50%，这件事情是我认为吴子嘉董事长说的讲操作也好了，讲期待也好了，就这个大联盟一直无法成型嘛。我讲为什么他第一波失败。当时他的这个郑宝清加赖香伶说是感觉起来是反民进党的联盟，为什么后来感觉民调没有起色，反而运鹏委员在桃园的气势越来越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实力嘛。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我回应一下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为什么像陈慧文大哥跟很多国民党支持者现在对高虹安有这种恨。我还是要让观众朋友回想一件事，2019年的关键不是你不能支持郭台铭，不是你高虹安不能捍卫，是你跋筊跋输啊，跋拍筊嘛。你是国民党已经提了韩国瑜，在7月正式提名，你民调输了， 高安后来的火力全开是几月？八月、九月份，国民党已经提韩国瑜喽。你如果不支持他，就跟桂雅刚才讲的，哎，蒋万安，如果你觉得哎不要去挺吴子嘉，我们可以闭嘴嘛。可是没有哎，他是疯狂的上节目继续杀韩国瑜。啊，说真的、啊，对我们民进党来讲，我们当然开心嘛。你要杀你们自己政党，当时还是同一个政党嘛。你是郭台铭的幕僚，你杀你们郭台铭自己当时同政党的韩国瑜，我们当然开心。可是这件事情，韩国瑜支持者跟国民党支持者会堵拦嘛？啊，这个堵拦，我觉得后面的选举就会发酵。那最后这个发酵，我觉得就会影响新竹的选情。 我就补充一下，那么刚刚听到这个静平啊，那么多年跟静平认识二十多年了、啊。听到他这么激动的肺腑之言呢、啊，我们不分男女啊，大家对所有的标准、道德标准、尺度跟事情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用同样的标准，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各位，黄靖平就是那个高虹安那种高高在上、傲慢的，他是属于傲慢的匪逃匪口中的那个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夜间部。很简单，因为我太太也是夜间部，台大中文系夜间部。夜间部很多人都是为了要工作，半工半读。我相信那种走过夜间部的人啊，常常为了下班的时候没有时间，连一口饭都来不及，就是下班的那个下课的时候已经十点了啊、哦。那么所有的标准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呢？就在今天，德明科大撤销了蔡壁如的学位。抄袭。很简单，四次的开会认定他抄袭，很简单嘛。请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主席柯文哲呢亲自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 道歉。 请柯文哲台湾民进党的主席立刻撤销蔡壁如的不分区立委，很简单嘛。对标准，你们去质疑别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标准？这场大战里面呢，我觉得小巨人台北市议员啊，那么简淑培立了大功。因为他被抄袭。 对， 因为他的脸书被抄袭，我们才发现了、啊，你知道吗？ 对 的， 对。 所以呢，事实上，所有的标准都是一致的，不管你是蓝绿白都一样。那么对高虹安也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最近我不太了解的是，为什么连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候选人，你看靖平还在维护他们国民党所推出的新竹市的那个唯一的候选人 林根仁 嘛，对不对？至少他还在回悟嘛，因为身为一个党员，你这样做才是对的嘛。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身为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党员，中国国民党的台北市这个党候选人啊，蒋万安。你表面上为的是这个吴子嘉，事实上你为的事实上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说高虹安嘛。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很简单，是非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像刚刚的请求，请柯文哲出来面对，马上撤销蔡壁如的不分区立委。 来，瑞德哥，我要补充请教一个问题是这样齁。因为蒋万安刚刚冠廷说他是反串啦，我没有听出来。齁、哦、他说因为蒋万安他就是要去上吴子嘉的节目了嘛。那他说什么？他说齁、哦、为什么吴子嘉收到传票速度这么快齁、哦、大概是三天左右，他说太快了。所以呢他认为齁、哦、他就直接骂了齁、哦、他受访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脸书上他表达，他是说司法检调已经变成执政者的鹰犬，讲成这个样子 了。没错。 可是重点是，你为什么会去挺司法案件？因为他也自己是律师嘛，应该能够明辨一些是非。他今天还是讲说，我们要有是非观，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的疑问是说，你现在把司法检调打成执政者的鹰犬，你有见过吗？啊，那个速度真的特别快吗？ 我请这个当过所谓美国律师的蒋万安先生啊，立刻公开出来向全国的检察官跟法官公开道歉。你们侮辱了这些伟大的司法人员啊，那么司法就是一个天平，所以呢不能因为有任何党政政党就任何的自己个人的偏见呢，那么使这个天平因为这样子而移动，这就是我们司法的精神所在。那么刚刚这个卓冠廷对不对啊、哦？卓冠廷其实跟我差一点的，因为他曾经其实在去台中市当新闻局长之前啊，曾经进到自由时报，差一点变成我的部下啊、哦。但我那时候我已经从自由时报退休了等等。可是三十几年的这个社会记者的这个生涯里面，我当过警政组跟司法组，社会新闻就是由警政跟司法所这个结合的。这两个组长我都当过。更不要讲说我被告过74次的官司我全赢，然后呢我还告人家一大堆，韩粉告韩粉世界纪录保持人、哦、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蒋万安不是骂说新竹地检署成了司法成了政治的这个鹰犬吗？跟爪牙，意思就是说怎么那么快传就对了。蒋万安你到底懂不懂啊？那么刚刚这个桂雅说接到以后三天分案，我跟你讲没有人这样算的。怎么算？是要算 正式提告了以后几天正式传唤、哦嗯、什么意思？不是分案，我、哦、天哪，那分案如果分久一点的话难道要这样算吗？对不对？所以呢，从什么时候？10月3号正式提告，然后10月3号提告了以后呢，6号分案，然后紧接而来14号那么到开庭嘛，对不对？不好意思啊，这中间从3号到14号有大概11、2天的时间，你说11、2天的时间传你开庭很快吗？错。我举个最简单例子，我们的公众人物里面有一位大家都认识，吴宗宪。吴宗宪的儿子，那么也是在演，有一度在演艺圈嘛。他曾经因为可能是心情不好的，女朋友说胃痛了不舒服，对不对？啊，可能心情很不好了，所以就在自己的 IG 里面就写了一句，说要去炸台北市政府。那可能是年轻人一时这个激动了啊、那结果被人家巡逻，被人家检举巡逻发现了以后呢，警方然后报请检察官啊指挥，我跟你讲，五天而已。五天而已，人套炸，第五天的上午，人已经在士林地检署了。然后检察官开庭，检察官开庭了以后呢，当天下午啊起诉，但是是缓起诉一年，什么意思？叫他缴50万，然后呢写悔过书，你知道吗？ 当天起诉， 各位， 五 天，五天的早上就传来出庭就给你起诉，缓起诉也是起诉哦，缓起诉就是你也没做搞对吧？今年来对搞的起诉，你知道吗？然后下午哈、啊，那个早上传，下午立刻这个起诉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我请问你，那这个是谁的鹰犬啊？你可以这样讲吗？你可以说他因为要对付这个等于说这个吴宗宪的儿子，所以故意五天就传他吗？请问是五天比较快还是十二天比较快？重点就来了嘛。好，再讲一个例子跟政治有关系的。各位 ,2015 年请问台湾是谁执政？还不是马英九执政嘛。喔、当时台湾还有一个还没废掉的一个大家认为非常不妥的一个组织啊。那么那个组织才是让大家认为是不是被政治所左右的特征组。各位，那时候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干了一件什么事？把洪秀柱给换住，还记得吧？民进党的立委陈廷飞去检举，因为外面的人怀疑会不会有所谓手压灯之类嘛、然后检举以后才十几天，特征组就传朱立伦来说明了，还有传一堆人来说明。那我问你嘛，那你要说他是鹰犬吗？请问你谁执政？国民党执政，难道这些特征组就是国民党的鹰犬吗？不是这个样子说的嘛。你有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只因为人家传这个相关的案件，然后速度比较快点，你就认为是鹰犬？我告诉各位，很简单啊。第一，社会瞩目的案件；第二，那么很明显的有影响到任何一个候选人，他很可能影响到他的选情啊。在这个所谓的董事长开讲这件事情上面，他吴子嘉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他自认为透过黄伟汉的手机问过了柯文哲，他就相信了。他没有向沈慧宏部分跟他查证过，没有，你就这样子就指控一个人啊？你这样指控一个人，天哪！你就是要让外界的人都误以为说沈慧宏是蒋万来矿挖挖嘛，在新竹市当副市长就不忠于新竹市，想要去台北市当官，变成这个样子嘛？还13职等的副市长变成12，去求12职等，完全没有实权的这个人说专员嘛？然后更好笑的是，一起同时间12月20号一起下台，一起滚蛋，完全不合逻辑。但是你做这样的指控，会不会影响到沈慧宏的相关的投票跟他的当选不当选？会啊，这是很重大，而且你最后你自己还承认你被柯文哲给卖了，这是他自己承认。像这样的案子不速审速决，那还像话吗？那个一般只是那个一些网友在那边酸言酸语的，那公然侮辱呢，那个要查好几个月，不一样。所以呢，司法不应该成为政治人物，尤其政客污蔑的对象。 好，我们啊，你要回应来，金平哥。 我觉得刚刚瑞德哥讲的，我完全认同。可是我要讲的提醒这个蒋万安，我可以理解蒋万安就像是朱立伦之前到林根人的场子说啊，这个怎么高宏安被追杀，怎么 他是声援高宏安的说法， 声援变成会被人家讲说要解读声援高宏安。但是我觉得要怎么讲，蒋万安也好，朱立伦也罢，当然看到民进党有这个跟高宏安打成一片，绿营的这样有机可乘哦，这个时候不踹一下绿营，不踹一下这个民进党，怎么说得过去？我觉得我也认同，这是在选举上的战术。但是我只觉得，就好像打足球、踢足球，或者打棒球，或者打篮球，各种运动啊，你不要打错人呐、你不要打不小心打到了这个，你觉得可能人家说敌人的敌人，搞不好就是朋友，或者是敌人的这个对手，敌人的对手搞不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其实互为利用，怎么？你现在去帮高宏安去声援他，然后你要踢民进党，可是你可能就会把高宏安拉起来，这是我讲第一个。因为为什么你去声援吴子嘉也好，蒋万安我觉得他的幕僚要再加强。因为蒋万安如果去帮吴子嘉，最近不是在讲说蒋万安会不会跟韩国瑜合体，对不对？不要忘记了，吴子嘉在2019年 韩国瑜在争取国民党党内初选，就是在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跟郭台铭先生在竞争的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韩国瑜还没出现，正准备开始什么造势啊，全台湾各个地方造势。然后五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苹果日报还在，还没有收摊。然后那时候苹果日报因为这个爆料，然后吴子嘉就从吴子嘉开始爆料，说韩国瑜在新庄五股芦庄那边有一个王小姐，然后会去那边打牌，买房子给他，还跟他生了一个女儿。 你是说新庄王小姐是吴子嘉爆的料哦？ 就是从那个时候，还有苹果日报登你头版，然后 有头再有主。 李嘉芬跟韩国瑜气得要死，李嘉芬说忍无可忍要告他。那是去年那是2019年四月五月份的事情哦。新庄王小姐始作俑者就是从那时候的报纸，就是从吴子嘉然后开始爆料，然后吴子嘉开始讲的，然后吴子嘉后来也被提告了、啊。然后你说蒋万安不是说什么我觉得不要把司法检调扯进去政治，我觉得他不聪明。你如果今天讲司法检调起诉这个吴子嘉很快去办这个案子，那吴子嘉是第一他是爆料惯犯。第二当时五月四五月大家就可以去查 Google, 五月这个事情爆发出来，六月五号的时候检调检察官啊，应该说检察官地检署就开庭侦讯这个吴子嘉5个小时。那时候也蛮快的啊。那难道现在这个司法检调变成鹰犬，那时候司法检调是变谁的鹰犬？那时候也蛮快，就是侦讯吴子嘉，然后到了2020年2月21号，消息才传出来，韩国瑜撤告了。撤告的理由，韩国瑜后来当时对大家讲说，是因为吴子嘉悄悄的跟他道歉了，所以吴子嘉他爆料有爆料。不要说我不知道他爆料多少次失误，但是至少那一次他爆料失误，然后后来跟这个韩国瑜道歉，然后韩国瑜撤告，最后撤告了之后就没有起诉的问题了嘛。所以我才讲说，今天第一蒋万安你要跟韩国瑜同台的话，快要了，因为这个秦惠珠不是在酝酿吗？ 对。 那你在帮吴子嘉讲话，这不是让韩国瑜伤口上撒盐吗？就如果我从陈辉文讲韩国瑜的事情，然后叫大家不要投给高虹安的话，你这不是让大家燃起来哦？对吼，当时吴子嘉也是这样对韩国瑜啊。那你蒋万安，你现在在帮当时这个爆料韩国瑜害韩国瑜的这个吴子嘉，你现在这个让大家会有点错乱。再加上你说现在的这个司法检调这个侦讯很快，怎么动这么快？当时五月爆这个料，四五月传出这个事情，六月三号、六月五号就开庭侦讯，也很快啊。所以我才觉得他的幕僚做功课。不要因为选举的时候，我刚刚讲了朱立伦也好，或是蒋万安也好，你想要踹一下民进党，但是不小心踹错了，你还发现你要帮人家踹民进党，要帮人那个人齁，他曾经也踹过你，而且在暗箱偷偷打你一顿。 哦，这样听来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啊，尤其是蓝的白的啊，或者是这个吴子嘉跟你们蓝白之间有非常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嘛。我们再来看一个我看的也蛮乱的场子，我们来看台北市的新党议员侯汉廷出书，他的新书发表会来宾的组合也蛮特别的，集合了包括有柯文哲、有蒋万安，还有洪秀柱，我们一起来看。 看到柯文哲、蒋万安主动向前握手，蓝白同场帮新党议员侯汉廷新书发表站台，柯蒋座位可以隔着侯汉廷，不过两人先前才因为蒋孝严炸弹说隔空交锋。 比如说，为什么你要扯蒋万安的爸爸？ 哎呦，是啊，我在回答你啊，不好意思，各位记者朋友们， 是因为蒋万现在这边回答很尴尬吗？ 是啊， 说不尴尬，但柯文哲也没跟蒋万安有太多互动，反倒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一看到柯文哲颇热情。不止把要离开的柯文哲硬拉回来，还直接坐在柯文哲旁边合照。蓝白出席新党议员活动，被解读抢深蓝票意味浓厚。 今天的新书发表会，汉廷也很早就邀请。 今天同台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 不会，我跟科长都是在很多场合自然互动。 我们来细细来描这一个场景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哈，我觉得这个组合真的有够怪的。洪秀柱这边，柯文哲在这边，而且呢正襟危坐哈，这是侯汉廷，然后蒋万安，那彼此之间哈就是有点尴尬，所以呢柯文哲走进来的时候，他想说，那我就是绕到旁边去，尽量不要跟蒋万安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接触啦哈。那你来看哈，本来在柯文哲讲完话之后，他要赶行程的哈，他已经走出去了。他走去之后想到，这个洪秀柱啊，这时候就来了。于是呢，柯文哲为了要跟洪秀柱合照打招呼，他又折返坐回座位，一起跟大家才拍的那一张大合照。委员，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气氛很奇怪？哦，洪秀柱来了，好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他又绕回去，又继续坐在位置上， 然后说哎、欸、一起比拍一张照片，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那洪秀柱在现场说什么呢？他说两岸关系最终走回的就是统一、哦、然后呢他说强调不要害怕讲出统一，而且他还要蒋万安看你你要硬一点。那蒋万安这时候记者很厉害啊，观察就发现蒋万安这时候在干嘛呢？感觉上很就是一直翻书啊，不然就滑手机啊，你哪不公说啊，麦哥公鸡得啊，就是那种心情的呈现是这个样子。我先请教齁，如果是一市之长，然后大概知道说，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包括蒋万安应该也要思考一下跟侯汉廷或者是跟洪秀柱、嗯、因为他如果要争取比较大的选票的话，包括柯文哲也要去思考，虽然说他没有选票的问题，可是他没事，你不是挺珊珊吗？你跟蒋万安在同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会怎么样来分析？ 我想我们政治人物在跑行程的时候、嗯、大概有一种就是反正没有政治敏感度了，你就是全跑，反正那个就是做公益啊，做慈善啊。那另外一种是有政治敏感度的，你要思考，这一场到底我适不适合去？那我去会不会被让人家有什么误解，或者是我去想要什么？我觉得柯文哲哈、啊，他一直想要反朱立伦的郑南坚，其实他是有目的的。你看他包括台北市、包括新竹市、包括苗栗县，其实这些都是沙卡都，那他都一直在操作蓝白合。啊，那他希望说2024他有机会选举，如果他跟朱立伦冲上的话，到底民众党的柯文哲跟国民党的朱立伦到底最后蓝色的会怎么选择？所以你看他现在一直在跑，就是说在啊，刚那个维志有提到那个弃珊珊保双安，是不是也是他的策略之一？啊，那就是说他今天去参加这个啊亲书的发表会，你看他到新党的地方其实他不陌生了，应该是说如鱼得水了。就以前他的副市长邓家基也是新党的，以前当过他的竞选总干事姚立敏，他常来商议的哈，他也是新党的。哦，那包括郁慕敏也说，如果啊这个是国民党不推人的话，他们会支持柯文哲，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比较相同，而且有两岸一家亲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最近他在布局，也就是说他可能包括啊，只要是跟朱立伦比较不搭嘎的，他都会想去亲近啊。 嗯， 所以洪秀柱跟朱立伦就不合嘛。哦，那他一看到当时换柱的风波，大家都知道，那柯文哲想说，哎、欸，这拖下朱立伦了，我爱来还没做，我翕一个相哈，啊，亲近一下，啊，那以后要有柯好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哈，其实他柯文哲最近的布局，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想要2024取国民党而代之。那蓝白合之后的后果呢？事实上，他也希望说，国民党现在两岸定位不清楚，九二共识其实不对的，那这些东西一直在掉。那柯文哲他就坚持两岸一家亲的这种论调，所以他用这种方式一直在收编所有的反朱立伦的政党军。那包括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又是新党的人办的，他当然要去了。 嗯。好，来，因为齁、哦、讲到柯文哲，那我们必须要讲柯文哲的血滴子啦齁、哦。所以我们来聊蔡壁如的这个他的论文齁、哦、因为他是德明科大，他也在去进修嘛齁、哦。可是他的论文是出了问题，今天已经在下午的时候正式被撤销了学位，也认为说的确他就是抄很大。那他包括齁、哦、我们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他去引用的内容是什么，是简淑培议员的脸书文嘛齁。然后他们后来发现对啊齁，包括报道等等提到的那些，你抄了这一块抄了那一块，一比的确就是那一些内容。那我请教于韶老师，柯文哲齁之前怎么样骂林志坚的，什么阿格里啦没跨靠啦，你对别人对民进党是这样的标准，那你对蔡壁如又是什么样的标准？ 刚才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到我的脸书河道上基本上去寻参罪者咧，结果发现什么呢？这一些呢乡民们呢已经在敲碗，敲什么碗？柯文哲出来供了。刚才瑞德哥直接要求啊，柯文哲必须要一个交代嘛，哦，比如说撤销啊蔡壁如不分区委员啊，其实大家要的就是柯文哲你给个说法。我认为柯文哲一定会闪闪躲躲的啦。然后呢那个红卫兵啊或是柯粉啊就开始出来维持啊。我还要补充一下刚才那一场啊，大家觉得非常怪异的这个新书发表会啊。欸，洪秀柱现在为什么要出现？侯汉廷这时候为什么要办新书？很简单嘛，礼拜天就二十大了嘛。所以有人迫不及待啊，帮老共干嘛？来做政治宣讲。这种场合啊，就是刚才许志杰委员所说的政治敏感的问题啦。你明知道洪秀柱哦，用卡卡乌熊马灾啊， 今天来不一定讲讲一中统表啦，一定会讲统一啦。嗯啊，如果事项一点的有敏感度的任何政治人物，除非只跟他同路人，你都知道他是在地协力者，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就代表，要不然就是呢，你的想法跟他一样。第二个是你的幕僚不及格，第三个当事人没有政治判断能力嘛。蒋万安那不小心可能三个都中，没有判断能力，幕僚不及格，再加上我不是说蒋万安你跟你的同路人哦，柯文哲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你去是想要干嘛？一起来玩成语接龙哦。我说一中同表，就柯文哲说两岸一家亲。最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啊，蒋万安这个动作被我看穿是什么事情呢？他不像某些台的民调做的说好像蒋万安很稳啊，因为呢，只有在呢危急状况之下，摩西野马赫啦，往同温层。往深蓝靠，这个时候呢可以干嘛呢？求得心安，这才是某些人说的啦，黄珊珊说的啦，哎呀手来什么吹口哨壮胆啊，因为梁文杰说3000票以内的胜负嘛。那蒋万安这个行径是什么？哦，在外面呢、啊、议员呢、啊、可能跟他不同调啦，然后呢做深蹲被人家骂得要死的，提政策呢都被人家嘲笑，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在外面受委屈好像回到家里都丢跟你的家人一样，但是你忘记了这些人背后的政治身份是什么，这些人代表的是什么。不然你蒋万安还说你要捍卫中华民国，捍卫什么中华民国？难怪呢洪秀柱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只能吞下去默默滑手机，故作没有听到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干嘛要去参加这一场新书发表会？ 对啊，我补充一下，那么事实上呢不要忘记柯文哲当时是怎么讲林志坚，怎么骂林志坚，怎么批林志坚的。那么还有包括什么走了一个抄袭的，来了一个肯定抄袭的，在那个讽刺民进党嘛、嗯、 对。 然后讲到蔡壁如就什么，讲到蔡壁如就这是历史共业，今天结果出来了。嗯，那么柯文哲除了必须要公开道歉之后，因为他是不是台北市长而已，他是民众党的主席啊，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叫做蔡壁如，是你挑的，又是你的心腹，所以呢柯文哲必须要立刻处置蔡壁如，辞掉不分区立委。还有一个人必须公开表态，什么人？高虹安。嗯，高虹安你当时是如何去调侃，那么奚落攻击林志坚的？今天蔡壁如，如果你认为林志坚做的是不对啊，比如说论文的事情嘛，那今天蔡壁如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他还死不认错，而且他还甚至于连这个相关的这个他们对敌对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的脸书都照抄，照抄了以后呢，被逮到了以后还加的还大的理由。高虹安，请你出来讲，针对蔡壁如今天被德明科大撤销学位的事情，请说清楚讲明白，出来谴责。你不要忘记哦，蔡壁如当时是怎么讲的，写过论文的人都会知道，站在巨人的队，从而行说自己研究的角度与观点，这叫文献检阅，然后说自己的引用都有著名出处，在学术上不构成抄袭。现在台积已经变到这款程度 啊， 出来说清楚讲明白，柯文哲出来面对，高虹安出来谴责，蔡壁如自己辞职。 不是啦，你叫高虹安谴责吼，小困难啦、啊。你敢知影是安怎？啊，高虹安破书论文都还没讲我清楚， 你叫他高虹安不谴责，那就是没有是非对错，完全都没有把社会的价值放在眼里。那这种人选什么新竹市长啊？ 来，维智哥来做 这个很。特别佩服这个卢秋林校长，卢秋林校长都是德明科大校长，他是台大借调过去的这个管理学院的财经系的教授齁。刚刚他们发布里面齁，而且也副本给了那个王浩宇。嗯。学的会依据德明科大的这个第八条决议撤销蔡壁如硕士学位，经教务会议审议通过，依法撤销被检举人之学位，且公告注销其发之学位证书。嗯。这两刚刚昨天不是这个许淑华事件吗？ 对， 那个昨天雨韶、哦、我一给他 take 哈，我跟你讲，你没给他 take， 我规没一给我 take 个被给不了去啊，我的红咖给我搞到无哪里啊。嗯，那这个其实被骂哈，坦白讲，并不是说这次是由我们教务长跟这个所谓的院长做召集人，其实不公开嘛哈。嗯，阿丽都诶在学期末之前让修改的，这个不当引述哈，陈世芬教授跟我都抄袭了哈。 对， 其实不能不要怪冯甲的师生哦。 就像台大去撤销林志坚的学位，有哪里怪台大的师生吗？ 没啊， 没嘛。所以拜托，不要指责我们的师生跟我们的教授，我学生起来，我拢做严格讲，骨力高以后啊，搁中和老师啊，别讲 TU 啊，哈、哦。所以逢甲大学没那么糟糕，不要一窝蜂全部把我们打到好像是那个。那主要是说学校有学校的一个，既然是这样的话，因为大家讨论说啊，被一致规定嘛，一样的那个逻辑，蔡壁如跟导这个那个高虹安，你们都是人家的棋子啦，连东西当个机机啊啦，用掉都丢了啦。今天蔡壁如这样状况，最新消息出来，我觉得说这两天哦，大概也感谢哈、哦，这个还是有公平正义可言。刚刚那个竞品的搞搞不大，我可补充一下，高虹安总共去了547天里面呢，花了我们1000多万，这刚是满背扣啦。哦，各位，18000多块，你没有听错，你的日资费，你的补助经费。还有包括拿的这些公费，你们透出来不？要不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下？弄不够，弄点点，还在，所以说有可能哦。刚才志杰兄来讲，有可能第三个选择，有可能他退选呢。你搞个前有林志坚，后有沈慧虹，这是新竹市民你们的智慧选择，还得智跟慧选择，你就知未使选另外一组人啊啦。所以讲我甲各位报告，那个蔡部这个代志哦，一定是这个礼拜哈、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逢甲大学对徐硕这样做哈、哦，其实也是陷他于不义。也是陷他于不义。你问好好来公话，刚刚讲好，双方都没有得到一个社会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嘛，哈。所以我回到一个重点，柯文哲，你今麦哈，你要操的蛋啊，因为你今麦一挂代志都不提出来讲，今麦一家一家出来。我们待会看一下那个手板，那个贵雅可以看一下那最新的手板，这在你那边、嗯，就是那个他们学的会 撤销的这个内容是不是。 这里这张也有、 哦、这张 公布的，对， 这张王浩宇，因为他是检举人，是不是？ 对，哦， 所以他收到了回函哈、哦，有关台端在8月13号具体的这个检举的内容哦，就是蔡壁如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民意代表社群网站市政议题关注度的探讨。多处涉及不当引用网络资料，它不是超 class 很高的、嗯，因为你如果说期刊论文的话，你一去比对，其实很容易找。 是， 它就是东抄西抄哈，抄一些网络的资料，然后比对之后呢，根据这个检举的内容，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根据第八条的决议，要撤销蔡壁如的硕士论文。来，咱进几波来看哈。他到底都拼了一些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温朗东说什么？温朗东说蔡壁如的这个论文像是论文界的佛跳墙嘛，哈。然后宇哲老师说，不是啦，是杂菜羹哈，是一个石井周的概念。来，冠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哈。他的这个论文呢、啊，记不记得？简书培的脸书，他就照用，他就把它抄过来了，包括什么？国政基金会专栏，他也是把它 copy 过来。张景生，我觉得超厉害，人家致辞的内容他都晓得，他都可以抄致辞的内容抄过来。还有包括有周刊的齁，再来看这边有天下杂志的，有这个风传媒某一个人他的观点投书，有主笔是2018的内容，有好医师新闻网的内容，有维基百科的内容。哦，超已经 这样，学户五 G 就像这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补充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刚刚听的这个文字这样讲，没有错，逢甲大学的师生是无辜的。嗯，你知道我的网友他们现在怎么讲？他说蔡壁如现在有个新的出路。他可以到逢甲去读书了，你知道吗？我们他去到逢甲读书吗？ 因为逢甲不会撤销。 到逢甲去读书啊，花两个月补一补就好了吗？不是吗？ 我们宁可饥渴，但是不能没有品味哈。 所以逢甲要好好的检讨了。他有论文写完以后，说可以修改，再给你半年修改，这是哪门子的修改？你看可以就过就过，可以不可以过就不过，那撤销就撤销，保留就保留，那有说半年之后再修改？所以这个完全是逢甲大学，不是师生的问题，是逢甲大学这一个 高层问题， 这个委员会的问题。嗯， 好，来冠廷， 我先讲一下蔡壁如这个论文哦，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德明科大的学伦会已经做出了决议，就是抄袭嘛，就是不符合一个论文的规范，所以必须撤销他的硕士的学位。我先讲哦，在政治面来说，当这件事情简书培议员在台北市议会的殿堂直接问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没有正面回应，直接说为什么我要随你起舞。当在广播的专访的时候，蔡壁如直接讲说：“我等学伦会的结果出来，我再做回应。”啊，现在学伦会结果出来了，你要不要做回应？而且当时蔡壁如是信誓旦旦哦，说：“哦，他跟他的指导教授讨论过了，应该没问题啦。” 我现在讲一下我的推断哦，这一个论文我觉得不只是学术伦理的问题而已。我们以前在市政府服务过，我合理的怀疑，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涉及到是不是市政府的公帑帮忙蔡壁如做论文。为什么我敢这样讲？这个案子当中他是讲市政议题做他的主轴，但是却在内文当中东拼西凑蹦出了很多来源完全不相同的来源，有一些是像简淑培议员，有一些是媒体，有一些是一些社群的网站的平台，人家讨论的内容居然全部都跑到这个论文里面。我合理的推断，为什么我说可能是市府资源或者是党部的资源，因为他所有的市政府或者政党有采购所谓的舆情收集的一个系统，而舆情收集的系统呢会传给相关的主管或组织机关的人相关的舆情，所以这个内容其实当时当蔡壁如这个论文一出来的时候，我问了很多做舆情相关的朋友，他们看了之后就说这个很像就是舆情小组给的报告，那我就要问哦，如果是民众党的我认了，你们民众党不 care 我没关系，可是如果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帑可以拿来帮你这样子做论文吗？我觉得这进一步后面要追查的，台北市议员要进一步追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蔡壁如对比林智坚再加上高虹安柯文哲跟民众党就是双标嘛，你当时怎么骂林智坚的？你说林智坚论文是 ugly， 那蔡壁如呢？我问你嘛，你民众党提名的立委你怎么处理？我觉得你要给大家设一个交代。双标不只是这样嘛，柯文哲这两天讲什么？讲说民进党都在吃香喝辣啊，我认真问啊，过去两三年我们整个防疫团队认真成这样，真的像你讲的是吃香喝辣吗？啊，真的有证据你拿出来吗？真正吃香喝辣是谁？是你柯文哲，而且这又是另外一个双标。你在选前怎么讲？你在当台北市长前怎么讲？你说哦，以前的市长都跟大老板吃饭，我们以后哦，大老板来市政府跟我柯文哲吃便当就好。结果是怎么样？被爆料嘛，48000多元，请10个人，一个人平均快5000块，中国来的大老板。啊，中国来大老板你就可以请，台湾的大老板要进去给你吃便当哦，这是不是又另外一个双标？那你除了这个双标以外，我觉得讲啊，你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是不是也是财团？我跟你讲，财团不是问题，各个政党也都有财团相关的人，可是你把标准拉这么高，你一看就财团全部都要打死，结果呢，你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有星光人寿的基金会的董事长，有桃园很大医院集团的执行长，这都不是财团吗？所以你又是另外一个双标啊。最后一个讲双标啦，你每天在讲蓝绿恶斗，蓝绿恶斗啦，啊，谁每天叫人家去死？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柯文哲过去几年叫了多少人去死，你知道吗？ 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个画面，你再来补充？这个啊，有没有？柯文哲没有错啊，另外翻过来我就不念了哈，你赶紧去看。陈明， 是对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设计师叫林国庆齁，那他还知道说柯文哲最喜欢讲一些无谓不谓，于是呢他用他的名字翻转过后告诉你这就是柯文哲常常讲的口头。 这个林国庆设计师齁，他是要提醒柯文哲啦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延续讲双标？你每天在讲噢、哦、蓝绿一样烂啊，结果你嘴巴最臭，为什么会这样说？欸，你2016年叫侯龙斌去死欸，你记不记得2022年你叫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去死欸，然后你到了最近选举又叫陈时中去死欸，欸，你心中到底有多少恨啊？你到底有多少瞧不起人啊？哦，说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见到了柯文哲嘛，再乱让他乱一个多月啦，台北市长要换人了。 好，我们再忍耐，再忍耐一下下啦齁。其实因为柯文哲讲到吃香喝辣齁，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民调。这份民调当中呢，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他说在疫情爆发之后，谁用心来解决台北市疫情，顾市民的健康？三民党第一名陈时中 39.5%， 第二名是黄珊珊，因为他是台北市政府的这个疫情也是指挥官嘛齁， 31.9%。蒋万安的贡献度是非常低的齁。不过我就觉得齁，酸民嘛在奇怪奇怪齁。你感觉他的贡献度很高，可是呢整个这个支持度的部分齁，现在呈现的是一个麻花辫啊齁，整个齁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到底谁会赢还是在未定之天。但是宇韶老师，我要请教一个状况齁。我们看到民调数字是这样嘛齁。那我其实今天有准备蒋万安的书啦，我每天真的都很认真在做功课。蒋万安的书这里面第54页他有讲到一个点，他说呢他在选举的时候啊，他认为选举呢其实应该就是要正面的，然后让民众因为我好而选我，而不是因为对手比我烂所以投我一票。他要讲的是说 选举要正面的说我哪里好，而不是去骂别人。可是呢，蒋万安今天出现一个状况齁，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他居然就是有点像是比较枯手的节目嘛，然后就去问他齁，啊，你觉得陈时中像什么？他说像红酒。问他说黄珊珊像什么？他说像西瓜。我搞不懂他为什么突然之间齁，本来的人设是说正面选举嘛，那可是现在你每次问到陈时中，他就会跟你讲什么三加十一啊，讲疫情，讲什么，现在连红酒跟西瓜都出来了。 虽然这个节目呢桥段叫快问快答啦，但是呢我认为呢那都是先蕊好的，因为呢如果真的玩快问快答的话呢，蒋万安呢又要顿呆的啦，媒体可能都要想十秒。但是呢由于先设计好啊，他的幕僚就可以先把他准备，准备什么呢？用负面的方式去描述对手嘛。我先各位讲啊，红酒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就要勾起陈时中那张照片嘛。不论呢，陈时中阵营当初怎么澄清，陈时中自有说明，跟朋友有人聚餐那个时候是在疫情趋缓，所以那个时候呢，根本就可以呢直接聚餐嘛，喝酒也不是问题嘛。但蒋万安为什么故意讲红酒？就是啊，想唤起啊，哦，陈时中身为 CDC 指挥官，不管呢疫情多严重，照样呢去聚餐喝酒，你自己带头违法。他讲红酒是这样的意思。可是我提醒一下万安哦，其实红酒这个形容词哦，不太像是用来形容呢民进党的。你想到红酒都会想到谁？想到那些正二代的啊，开一罐红酒一对父子，对不对？尤其那个爸爸还是红酒收藏专家，儿子没有选上台北市长，我这样讲大家都知道答案呼之欲出了。你想到红酒会想到谁？想到伯公啊，想到林洋港，想到这些人嘛。红酒代表的是国民党权贵身份地位的象征啊。结果呢你好像打错人了、哦。啊，那个西瓜我觉得更有趣啦。什么意思呢？ 西瓜是什么意思？ 我第一，还有最近跟陈伯文很熟，都有跟他学台语。第一个反应是啊，是不是不好，我们要讲西瓜环境、喔、哦，当然不是嘛，你们考生下西瓜窝大饼没有忠诚度、嗯、他要讲黄珊珊呢过去是新党，是亲民党、嗯、民进党也征召他，然后现阶段呢跟民众党相好、嗯、所以呢他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西瓜？西瓜的西瓜挖大饼嘛，这个基本上跟我刚才讲的有点接近嘛。 还是他想要讽刺说他有这个换过一些什么颜色有没有的？因为西瓜外皮应该都是绿的嘛。 哦，这个就是 里面有黄的，有红的。 对对对， 不知道、欸。 里面是黄的，外面是绿的，我觉得他们有这种心机啊。 那是小玉西瓜， 对，那是小玉西瓜，而且贵啊，想的心机想的太重了。 想太多了。 但你想想看哦，蒋万安为什么最近要出这些动作？刚才我说啊，他去参加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嘛，即便在场有洪秀柱、有柱柱姐，还有呢，现在开始快问快答，他要展现他幽默诙谐，反应很快嘛，甚至呢有这种高级黑可以呢考赛对手的能力嘛，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正好叫这样，我说蒋万安啊在补人设，补什么人设呢？他今天也得讯息出来，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啊，其实啊我都不太关心民调，我比较关心啊我儿子交女朋友。 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吗？ 我不知道他儿子几岁了， 他儿子大概11岁左右而已。 儿子交女朋友值得鼓励啊，通常爸爸会担心是女儿交卓冠廷这种英俊有为的男朋友嘛，通常是这样子嘛。但是他为什么要补这个人设？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哦，我是爱小孩关心家庭的好爸爸，我是暖男。所以走这种基调的目的在哪里？各位要想想看哦，如果你真的是啊选情真的非常非常稳健，如同呢有台做的民调遥遥领先的话，你为什么要做这些锦上添花的动作？而且呢还会被人家食人牙慧见缝插针，甚至被雨韶老师破梗。总的结论来讲，我说很简单啊，蒋万安的选情他自己最清楚哦，也不需要吹口哨壮胆，做了过多的动作只会呢徒人联想，而且呢基本上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多余的。这张选战万安雨韶老师建议你了，11月5号大概还有两个礼拜了啊、哦，好好呢在家里呢跟幕僚研习一下功课啦，因为呢沙卡都的辩论呢、啊、一定是两个人打你一个，你可以联合谁去打哪一个，现场还有类似像瑞德哥这种资深媒体人现场提问，那不是快问快答、啊、那是见真章的时候、 啊、贵阳我先补充一下、嗯、刚刚雨韶讲的很对，我问你，蒋万安说看到这个 陈时中像红酒，然后看到这个黄珊珊像西瓜，那你看到蒋万安像什么？像他爸爸吗？像什么？蒋万安当然像爸爸，各位啊，他是爸爸吗？他爸爸生的，以前叫张孝炎，现在叫蒋孝炎啊，他当然像他爸爸啊。我没有说别的啊，你知道吗？我没有讲到其他部分，我只是说蒋万安像他爸爸嘛，我哪里讲错？所以事实上呢，刚刚宇韶讲的没有错了。我记得台中市长卢秀燕曾经给过蒋万安一个建议，做自己。蒋万安忘了卢秀燕给他的这个忠告，为什么呢？你只要做自己就好。蒋万安以前在立法院都是温良恭俭让，不是吗？其实你那个 style 在台北市是 OK 的，很多人搞不好喜欢这个样子嘛。你为什么过于不及，一下子变佛系打法、躺平打法，一下子变得一个过动人，一天到你 K 陈时中 K 到 over 过头啊？那么你要 K 别人的时候，攻击是要也要记得防御嘛。你骂人家像这个，看到陈时中像这个红酒，看到这个黄珊珊像西瓜，那我问你，人家问你蒋万安像什么？像你爸爸啦。那你不像你爸爸，你就是你爸爸的儿子啊！啊，像你爸爸，你觉得人家会怎么想？ 好，这个寓意非常的深啊。好，来委员要做补充。 我补充一下蒋万安了。刚刚宇韶老师说他要改变他的人设，其实真的有道理。蒋万安以前人家觉得他是暖暖的、软软的，所以他不是暖男，他是软男。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在立法院。在执行苏贞昌那一次，就装得很凶，很凶，很凶。 对。 就后来苏贞昌说：“那你不是自己有吃美猪吗？”那他就说：“ 我没有， 就 我没有那么吃。” 这边停很久。 对。 所以你可以看他其实哈反应其实是慢的啦。然后上一次他在发表他自己的教育政策的时候啊，教育政策的记者发表说，人家问他说：“那你对这个幼教这个有什么看法？” 进一步延伸要问下去，他又不知道麦克风又要拿 给隔壁了，拿给隔壁的他的幕僚啊。 人对。 那个幕僚想一想，哎，记者又有问题要问他，他又拿给他。那人家问他说：“哎，你对这个幼科技跟教育合作的这个办公室的那个看法怎么样？”他一听到，他又认得，他又把那个又嘟办公又嘟到隔壁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就是这个样子，软男，不做功课，不懂。然后呢，他现在就说这个政论节目在这个快问快答这么快，坦白讲，他的反应不是那么快。那个西瓜跟红酒一定都是事先想过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不 那应该是他潜意识啦。 潜意识哦， 对。 那我不是因为哈、哦，我觉得想到陈时中，想到红酒，他贴标签，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容易。 他大概我觉得 那黄珊珊为什么是西瓜？ 我觉得他大概反应没有那么快，就像刚刚 他反应没那么快。 志杰委员讲的就是。那个你节目纵然有这个铺梗或编排，但是也不太可能他虽然可能会是跟他说、哦、下一个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不会把具体的节目那个题目内容细讲给他听，那直接为他测他的反应，所以我才会说那可以看得出来蒋万安他直觉性，他想到红酒可能就像刚来宾有讲，因为陈时中曾经发生过那个红酒的这个事情、在防疫指挥官的时候，这也是 他怎么不讲像马桶 啊这个 然后他讲说蒋万安像什么，像深蹲， 这个太近了啦，对啊没错啦，所以如果是我可能 就 陈像马桶不一定，对，那就是会连结曾经你的潜意识里面看过陈时中有什么新闻或怎么样，像黄珊珊说黄珊珊像西瓜，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像西瓜，那像蒋万像什么，如果是我问我快不快的，蒋万像公车，蒋万像公车啊，因为什么？因为最近都公车的新闻啊，一下深蹲，一下那个、 欸。他们是贵党的候选人、欸，你不要这样打他。 我觉得像，我觉得像马吉啦， 直觉， 我只是直觉， 马吉软软的。 如果快问快了，今天许志杰委员是主持人，问我，而且静明，你觉得蒋万像，我怎么想到公车啊？因为不是说他怎么大家都可以这个坐他的公车，他开的公车，而是说他最近的议题都跟公车有关。 那静明，不好意思，我们岔出去一下哈。那讲到中东锦，你觉得像什么？ 中东锦哦。我还真的一下子西瓜刀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他有那种江湖味嘛，那年少有轻狂，他自己也承认，所以我就说中东锦我真的就想到西瓜刀、欸、那个下面要打一个那个枪炮刀械弹药条例啊，不要害我、啊、那个下面要打一个警语啊，我们没有这个凶器啊，但我只是说这个代表人的一个潜意识和新闻的和直觉反应的连结，这个没有什么，大家其实轻松看待就好。 好，我们来讲中东锦、哦、苗栗县长参选人中东锦，他现在是苗栗的议长，那他有说过、哦、他说如果、哦、找得出来他杀人的证据话，那他就退选。不久之前被时代力量给踢爆说他有一个前科叫做伤害致死，伤害致死人是没命的，是哦。所以今天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就开了记者会，要求中东锦应该要履行他说的话，应该要退选。我们一起来看。 在苗栗，我相信非常多的乡亲你都知道过去 东东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包括他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不论是他自曝的或者是已经经过法院认证的。今天我们要选的是一个苗栗县的县长，如果说这个人过去曾经犯下重罪，甚至于还说谎掩护，那么这样的一个县长候选人，我们能把票交给他吗？这样的一个县长不配代表苗栗县民。难道真的苗栗要变成黑道治国，由黑道来管警察吗？ 县长的作为哦，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打压、抹黑、诬陷、栽赃，利用国家机器打压异己。不过对于这种绿色恐怖哦，钟议长从一开始就用最坦然的心面对所有的乡亲，也为过去付出了代价，也请苗栗的乡亲擦亮眼睛，看清楚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大家团结一致，和钟议长共同对抗不公不义的绿色恐怖。 哎呦，今嘛有个病这起绿色恐怖啊，齁，那 always 都是这个样子。现在打的就是什么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啊，好像遇到问题不先解决，不先回应自己的问题，反而是说哦，都是执政党安内德波代基啊嘛，当然是没有办法过关的齁。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呢，5月16号。因为中东锦他一直想要争取可以出现，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可以拿出我杀人的这个或者什么性侵等等这些证据的话，那我一定马上退选。实力嘛是真，调刚刚够，发现说哦，你改名字，你以前叫做钟朝平，在叫做钟朝平的时候，在1987年5月5号在台北酒后跟其他桌的酒客起了冲突，打了一个胡姓男子，造成人家颅内出血死亡，被判刑是3年9个月定谳。可是中东锦的这一边，他们回应是说，嘿，盖严期待啦，哈，嘿，当时那哈，是不是警总黑龙 O A 啦，哈，所以呢是警总乱抓人，我是被抓去坐黑牢，大家信吗？好，来，我们回应到一件事情哈，我请教文学哈，文学是苗栗的议员，因为中东锦除了刚刚讲这个问题，你说有证据的话，我就退选，可是现在证据拿出来哈，他说哈，不，黑龙不遵守啦哈，再来我们看的是。这是他最新的一篇脸书文，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一场庶民与政党要角的对决，好，手握有民意，我们就能够对抗三党的夹击。那显得好像一副他就是很弱势的这个样子。他很弱势吗？他不是议长吗？来，你对他的观察。 是，钟议长说自己是庶民，这个文章一出来，然后我那个分析完之后，我相信县民们都非常不能够接受啊，因为中东锦议长吼在合法的这个财产申报里面，光是他的存款以及他的保险，还有他的土地，都各超过1亿，都不愧是议长哦，对，对，就各是1亿哈。然后再来，中东锦议长他不止经营砂石，然后土方还有房地这个东西，在地方大家都知道，而且贵为议会之长，这个在苗栗的权力仅次于县长的人，说自己是庶民，那百姓们到底作何感想？那同时呢，他一直把自己透过公关团队的操作，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那他总是在地方说他是一蓝打三绿，把剩下的三边的阵营全部打成绿的。 哦，其他都是绿的哦。 他说国民党提名的谢福宏候选人之前在绿潮当官，所以这个是绿的。然后再来是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的候选人嘛，那所以他就说他是一蓝打三绿，一直不断的在、啊。 谢福宏有在绿潮当官，是因为 对，他是农田水利处的处长， 这个也算哦。 对，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在呼唤，一直竖起他才是正蓝军的这个旗，在召唤苗栗的蓝营的选民。那总统府议长说他是庶民这种说法，这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因为最近韩国瑜市长又回来了嘛，所以他跟谢福宏合体拍影片，那显然有可能有一些韩粉会因为这个关系而倒过去谢福宏那边，很明显中东锦在召唤这些人啊。 但是我请教齁，因为你有讲到说他不是现在都是有公关团队在跟他做包装的吗？齁、哦、那你说你还有坊间听到说选举经费是怎么样？ 这个数字因为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公开，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那从他的各种造市场、那从他的各种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他参选县长选了快2年呢、啊，他在议长当到一半就大家坊间就知道他准备开始要参选县长，而且他非常早就开始投入了，所以他这个选举期间其实拉得非常长，中间所有的开销都是由他们自己来执行，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说到他是怎么样崛起的齁，我们要请教冠廷。来，我们来看的是因为议长齁，他说他是庶民，今嘛议员是没被相信嘛齁，因为你说他不只是议长，他还是议长，对不对齁？几东西又来又去的齁。那我们进一步再看的是议长说自己是庶民，可是呢 过去他的确是有一些黑底哈，是大家可以翻翻可考的这些细节。那我请教冠廷哈，帮我们爬书，发现中东锦他是怎么样从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然后爬到现在是从政的位置。 中东锦议长啊，我不管你有没有杀过人，但是你在钱跟权讲不清楚这件事情是很明确的。这几年呢，他中东锦有很多案子跑了法院，其中有一案呢，他在苗栗的法院自曝，他曾经当过前议长的白手套，帮忙收了1000万。哎，这个案子够具体了吧？我稍微讲了这个故事哦，好像上面的人都不认识，其实没有，过去都大有来头。我先讲这一位，当时是东森巨蛋总经理的林克摩，林克摩是我们台中县以前黑派的一个非常重要人物，他是以前台中县首任的环保局长，而且哦。以前的地方派系黑派红派哦，贵啊，这位林克摩他念到大阪大学的环保博士，他是曾经黑派重点栽培，本来很有可能当台中县县长的，那后来因故离开了黑派，后来做起了生意。好，今天他不是重点，但我要讲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后来呢开了公司，当东森巨蛋的总经理，那当跟当时的执行副总谢颖龙本来打算要去通宵盖一个掩埋场，哎，盖掩埋场嘛，哦，啊，就盖就好了，但没有，他们想说呢，一定要花点钱来打点人，于是他找了环保业者，想要认识当时的议长游中殿。游中殿是谁？游中殿就是现在议长中东锦以前的老大哥、老板啦。过去呢，游中殿有左右护法，中东锦是他其中一个护法。那游中殿呢，比较可惜的事情，前几年就是他因病过世了。那但是他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呢，确实根照现在的判决书，他同意收了林克摩以及谢颖龙1000万，协助打点相关的公关，要建这个掩埋场。哎，可是啊，当时游议长啊，觉得说自己是议长，哎，我不能收，我收了可能就贪污了嘛，于是他就叫一个人处理了。贵阳州是谁吗？就是中东锦。所以他就让中东锦当他的白手套，另外找了一个小弟叫吴冠毅，哎，代为签约拿支票。哎，我跟你讲，看起来合法哦，还签约，现场还签约，然后开了支票，说帮忙整个公关的费用。哎，中东锦帮忙处理这件事情之后，没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林克摩跟谢颖龙有另外一个官司，所以他们决定这个案子不继续进行了，所以案子停掉了嘛，这个所谓的通宵的掩埋场不盖了。哎，1000万你该还我了吧？游议长、中东锦，你们1000万该还我。后来呢，游议长跟中东锦呢同意说，好啦，不然我还一半好不好？还500万。这件事情很有趣，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14年。这个500万呢，林克摩跟谢颖龙还没有讨回来，因为这案子后来进了法院。游中殿后来议长他中风了，中风了之后呢，他们很多次的追讨，双方甚至也在你家里边去谈判过，谈判的过程中中东锦也出席。可是这事情后来发生什么事？这个事情后来发生，谢颖龙直接出面向中东锦申请支付命令，所以全案在苗栗的法院就曝光了。那这样呢，目前往上一路打，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一路往上打，目前还没有定验。所以到此时此刻为止呢，这个500万中东锦还在他们的手上。那除了这案以外呢，这是钱嘛，我也讲到权的关系。我们知道游中殿议长，我刚才讲到左右护法，贵啊，我刚才说左护法讲是中东锦，右护法是谁？右护法也是中东锦的好哥们，就是我们这一位董事长齁，叫宋九文。这两位呢，当时是前议长非常好的左右手。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一位仁兄？因为我们文学议员也在啦齁。其实前一阵子呢，中东锦就一直被怀疑说他跟所谓的昆宇新的这一个掩埋场底面是不是有什么瓜葛或纠葛？因为这个昆宇掩埋场之前爆发很多争议嘛，包括揍人啊、打人 啊， 然后黑衣啊，那天文学还来节目上啊，这些争议后来好险就是文学跟一些立委议员的努力之下把它停下来。可是这案子还没有完全的水落石出，欸，这个昆宇的掩埋场，它的门口的土地跟建物是谁所有的？就是宋九文。所有，那宋九文是谁？宋九文，你的关系跟中东锦也是非常的密切啊！哎，我除了讲说你是以前游中殿议长的秘书，讲说你跟中东锦很熟以外，你也是哎苗栗的营建剩余土方资源处理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过去你也涉入了很多案子嘛，不良帮派的案子，然后也被300万交保，那你也曾经带过小弟用轿车撞开人家大门，这些是你的关系啊。好了，这个我不管，不是你在选，可是你跟中东锦的关系，我觉得中东 我们看中龙井投资了非常多的企业，其中有几间其实就是跟宋九文关系非常绵密。我想一间就好，红林开发，一间开发公司。现在你去查他相关的资料，媒体也相关揭露，他的董监事的监察人是林文琪。林文琪是谁？就是宋九文的女朋友嘛。啊，看起来跟中东锦无关，对不对？没有，有关。中东锦是这间公司的董事，直到2021年才把他辞掉。所以当然有在做一些处理，可是你的公司之间两个关系就很近。所以简单来说啦，中东锦也不管你有没有杀过人，重点是你跟这些钱跟权的关系真的太复杂了。国民党我们常常谴责他，常常骂他，可是朱立伦没有提名中东锦还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选择，因为这样子的人真的不适合当苗栗县的县长。 刚刚冠廷爬书的齁、哦、有关于就是说他的马吉啦齁、哦、宋九文然后游走在镇上，而且有很多跟暴力相关的这个部分齁、哦、那大家当然也会好奇说啊清搞几勒中东锦你要怎么回应齁、哦、他是透过他们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陈宜桦，他说齁、哦还是股东啊，齁股东个人行为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规范的齁，没有办法限制到那么多。那如果说是股东个人有违法疑虑的话，你不能说叫我们其他的股东要连带受到处分，这是他们所做出来的回应。来维志哥要进一步做补充。 我昨天看到我们南投的那个曾崇凯议员齁，有够可怜的啦，一共有人家办位齁，我你较注意的。 对。 就是他是申请防弹背心啦、 啊。嗯。 那在我们过去齁，大家都知道，更不要讲已经十几二十年前被我们的那个这个陈定南抠掉给黑的郑泰吉，各个地方的议会，我看大概只有台北市或双北市的议长比较没色彩那么重，全台湾各地的议长哪个人不是一个一起，哪个人背后不是有杀死特种营业，基本上都是嘛，对吧？文学定你会敢敢对你就敢给讲两句啊？ 第一回敢啦。 对啊，崔宇辉， 崔宇辉哦， 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进来？我最近看到一个跟我们棒球勾勾腿哈，哇，这不共能国比赛，这位是谁？这位蔡正宜哈，大家爬出一下，2009年10月26号，当时中华职棒发生第五次迁都案，非常有名的曹锦辉、张志佳、陈志远、周伯龙、罗海，都抓到，这里叫火树啦，我们雨刷， 你说 雨刷集团的老大蔡正宜、蔡董， 哦， 火树啦，要选家己的，伊无当的，伊讲要。齁、哦、伊这个重情重义齁、哦、啊这个要替咱这个海山的人齁、哦、来倒茶缸，这个阿尼金啊这边议会跟你们苗栗好像也大同小异。我觉得很多地方像苗栗俨然是国民党的这个叫做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换过人执政过，哎我现在马新贼。地方议会上次不是讲到我们南投县议长何议长说啊我论文都是抄的啦，啊不你叫亚洲道歉赶紧被撤销学位，我不用扣这个学位裸气撇咧。北中南的议长哪个不是这样子？议长过去，阮中部下岗家都是议长、副议长，唔是你敲这土地，唔是你敲山掘瓦。所以我觉得是看到苗栗这种状况来讲，完全不意外。这里其中各地的翻版，它不是个案，它是通案呐、啊。所以哈、哦，马爱拜托你后像文学这块呢，哈，过年前看到伊那就高跟那这里，这么给他成熟啊。那本来他要选我们台中西屯区啦，啊，给我一去苗栗拍拼哈，我一调我嘛退华裔啦。就是说苗栗必须你们那汉苗青那些人，或者像你们这些已经离开时代力，应该不是时代力量。 对，我 拜托你，林志贵现在快出来，苗栗才有机会翻盘，阿伯哈永远变苗栗国啦。 苗栗有没有可能翻盘呢？我们透过民调来解析哈，来瑞德哥，这边的民调当中齁，我们最近齁三立我们委托山水民调公司有做一次啦齁、那看起来是中东锦比较高，不过呢徐定珍这边觉得说他一定是砸了很多资源啦齁，所以最近有冲起来。但是呢这个是徐定珍那边他们提供齁另外三次齁，包括有台湾民意跟政策顾问公司的齁，这是八月的。那还有亚太经济教育协会十月所做的，还有这个中广跟盖洛普一起合作的是九月多的。把这些齁、哦、这三次平均起来的话，那中东锦应该徐定珍啦、啊、徐定珍是 19.47, 然后中东锦是 19.63, 然后谢福宏是 8.53, 但还有一个人没有放进去啦齁，就是时代力量的宋国鼎嘛齁、也就是说他呈现的一个是什么，两强两稍弱，对不对？ 对。 那现在整个局势怎么样来看？ 事实上呢，中东锦能不能当选，就看谢福宏争不争气嘛。很简单嘛， 那谢富鸿如果那么这几天事实上谢富鸿有加大他攻击的力道，那还有包括国民党的一些人有去帮他扶选等等啊。如果谢富鸿能够把自己的气势拉上来的话，因为他跟中东锦的票是相关的联动的啊、哦，所以呢，那么中东锦不再像以前一样一枝独秀啊。之前一开始的时候，中东锦是很高的，甚至于民调高到30几%等等，现在有下来，也就是表示说国民党跟谢富鸿这样打他是有效的。所以呢，在这个民进党啊，说以无党籍的推荐的这个徐定真，他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徐定真他的女儿非常有大众缘，你知道吗？ 你哪人咧选馆长？你讲到人的查某囝啊？ 哎、欸，啊，刚刚才讲啊，想到蒋万安，你想到谁？对不对？他像谁吗？很简单吧？那为什么？因为他女儿就是最好的，因为女儿很有大家的，他 很有人缘呐， 开心嘛，对不对？哦，所以他是最好的一个助选员啦、啊。那我觉得徐定真大有可为，因为中东锦他其实已经发言声援高虹安，他想把白的那个部分的票也纳进 来，而且他又跟巧玉柯妈妈， 对，没有错。事实上他还巧遇在那个室内去巧遇到柯文哲，在你电龙宫这里也哪来那么多巧遇？我从来没有巧遇过林志玲，你知道吗？那除此之外呢，跟各位讲一下，那么内件所谓。所谓的命案是怎么回事？1987年的这个5月5号啊，那么总共有7个人，其中包括25岁的钟朝平，就是中东锦、嗯哦、那他们从桃园啊、这个搭车到了锦州街，台北市锦州街中山区30巷的一个路边摊那边喝酒。隔壁一位胡姓男子因为喝醉了，所以呢跟他们有起口角啊。那胡姓男子有动手打了一个，其中一个他们人的一个耳光，可能吵架了，就他们7个人噼里啪啦冲上前，又就抓抓。最主要会死的原因是用脚去踹他的倒在地上的头，你知道吗、嗯、那后来啊，警方刚好在钟朝平就是中东锦在内有3个人先拦了一个计程车先离开，另外呢拦下来另外有4个人刚好要下一步计程车离开的时候，中山分局巡逻车经过把他们4个人逮到，巡线再把钟朝平等3个人逮到，一起用杀人罪移送，但是到后来是用伤害致死罪把他给判刑、哦、就是钟朝平就对了。那钟朝平说就中东锦说那个是戒严时期的这个政治破坏之类的，他没有在现场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那你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去申请过所谓的冤狱赔偿？如果你都没有，你都否认对不对、嗯、你要去申请冤狱赔偿啊、嗯、像那个一清专案一样啊。那么当时是1987年的5月5号发生这个案子，2个月后台湾解严，警备总部，他们现在说是警备总部对不对？2个月后警备总部还没有解散，但是警备总部就没有办法再管台湾的治安，把治安大权回归到我们的警政。 来文学齁，因为现在苗栗是72年都没有 BT 轨嘛齁，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期许要做补充？ 是苗栗这个72年来齁，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只是我们的山林资源被掠夺，那同时人民活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跟其他县市比起来真的是相对剥夺感非常深。那这一次在国民党的分裂之下，苗栗真的非常有可能能够突破。 选民真的要这个神圣的一票要好好的投齁。来，我们来讲蓝白掏来暗棋，今天一个新书发表会，柯文哲旁边站的竟然会是蒋万安。前几天一个市场考察，国民党卢秀燕旁边站的是民众党的高虹安，但是柯粉跟韩粉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甚至可能叫做水火不容。再者是柯文哲他跟蒋万安同台，阿黄珊珊的你把人家放在哪里？蒋万安他声援高虹安，阿林根人呢你把林根人放在哪里？所以哦，不管是对蓝或者是对白，母鸡那是小红的威，你就会害死小鸡。操作蓝白合哦，在你是有提母鸡又提小鸡的整体的战略之下，那应该是母鸡强小鸡就会强。当母鸡可歌可泣的时候，议员小鸡他的选况会是怎么样，会有多惨，你自己去想。也因此呢，我要讲的是注定齁，你如果想要操作蓝白合这个如意算盘，最终只会是貌合神离。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